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23章，这个咁嘅哑巴做起嘢上嚟呢，有时真係异于常人嘅。我突然间见到佢咁行过嚟，不由得嘅警惕起上嚟。哑巴就一步一步咁行近我，我以为佢仲喺度諗啲咩衰嘢。点知道佢行过嚟之后，竟然同我擦身而过，行到咗我身后冇几远嘅地方。嗰度係摆住嗰个冇皮丝剩低落嚟嘅半截身。哇，我心里面就噔一声，心諗唔係啩，你个哑巴真係太重口味啦啩，唔通你真係想嚼呢个千年老师。不过紧接住我諗唔可能嘅，但凡呢啲咁嘅尸体骨肉里面都有尸毒，更何况呢具咁嘅千年老师可能真係更加劇毒无比。如果食咗佢嘅肉，先唔讲嗰啲咁嘅核突呕心嘢，只係怕食完之后即刻当场毙命。哑巴唔係咁鬼蠢嘅，佢究竟喺度諗想做乜呢？我好奇心起，於是就摇摇噏噏咁撑起个身体行过去，见到哑巴就跪喺个地上边，耳仔就贴住嗰个地面，好似喺度听咩动静咁。神色虽然呢都仲系咁酷，但系喺幽暗嘅眼里边，却慢慢升起咗一抹嘅精光。我心里一郁，即刻就学住哑巴个样，将耳仔贴喺个地面嗰度。初时又觉得冇咩感觉嘅，但系听得耐咗，就隐隐约约听到有一丝嘅轰鸣声。呢啲声音好微弱嘅，如果一唔留神嘅话，都好难发现。呢个地下点解会有声音嘅呢？我听咗一轮，慢慢就明白过嚟啦。嗰啲声音好似系水声，唔通我哋脚底下就系地下河？正当我喺度諗緊嘅时候，只见哑巴嘅神色突然间一醒，嘴里面发出舌嘅一声，佢讲咗句原来系咁。睇个样好似佢明白咗啲咩咁啊。未等我问佢，耳仔里面就响起咗一连串嘅极极达达嘅声音，好似系有无数嘅机括一瞬间启动嘅声音。这个声音来得实在突然，还未等我明白过来是什么回事，我就觉得脚底的地面是那么微微一震，好像整个地面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。地震那当然不可能，我心知道肯定是有什么机关启动了。不过当我觉得不明白的是，机关的启动一般都要靠外力去触发的，那我和哑巴现在什么都没有做，点解忽然之间佢会自己启动啲机关呢？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唔系好妥嘅感觉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哑巴讲已经开始啦。佢嘅目光突然间盯住个墙角，亦都唔知道喺度睇乜嘢。我顺住佢只眼光咁望过去，将灯光调到最大，显然突然间发现我哋原先身处嘅地面正喺度下陷，墓室里面嘅四埲墙呢就喐都唔喐，淨係得个地面开始下陷，而嗰啲连接嘅细缝嗰度呢就开始涌出咗啲地下水出嚟。我总算明白点解成个圆形嘅墓道里面都系咁湿啦，原来呢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向水里面沉一次。我諗唔通咁样做究竟有咩用意呢？要造成咁样嘅机关绝对唔系容易嘅，唔通其中真係有啲咩玄机？地面就继续向下沉，灌入嚟啲水就越嚟越多，豆腐俾啲水一浸就刺激到成个醒咗，一见到水漫金山咁嘅景象，即刻讲 啊，究竟系咩回事啊？呢个墓室仲漏水。 其实最紧要嘅唔系水， 我哋三条友已经系喝到癫㗎喇，而家就算係有尿都可以饮得落啦，何况突然间有咁多一潭水，边度仲可以把持得住呀？乜嘢都唔理啦，累低个头系咁喺度饮，将自己嘅灌到胀一胀，啊呢一种感觉先好似翻生咗一样。而喺呢个时候，雾室同埋雾道嘅水已经有一米几高啊！但是由于雾室的地面继续向下沉，水的速度赶不上下沉的速度，所以整个空间反而就变大了。我一看就即刻明白过来究竟是什么回事了。这一条雾道真正的机关事实上就在底部。我和哑巴被啲人皮包住咗之后，就一路向下沉，机关开启，自然呢就落到咗喺呢个雾室嘅上边。等到呢个雾室闭合之前嘅路就自然咁消失咗，成个雾道应该呢系自动运行嘅，所以时间一到佢又会自己打开。我将自己嘅分析同两个人一讲，豆腐即刻好开心咁讲，啊咁样讲我哋咪可以出去啊。我岌咗岌头讲，不出所料呢，等到雾室嘅机关完全打开嘅时候，我哋顺住啲水道就能够游出去㗎啦。讲完水势就已经越嚟越高啦，但係由于雾室嘅地面係下陷嘅，所以而家几道墙依然係非常之干爽。这个亦都是我哋先前冇能够发现机关嘅原因。瞬间啲水就变得好深喎。我哋係咁估计住可能差唔多啦，跟住就揸緊时间逃出去。人喺紧要嘅关头往往都可以爆发惊人嘅潜力嘅。之前我仲觉得行路都难啦，但係而家係逃生有望喎，而且又补充咗水源，精神大振，力气亦都恢复咗几分。哑巴睇起嚟亦都精神奕奕，唯有豆腐呢就真係比较棘手啦。哑巴身后边仲有半截绳嘅，佢就掉俾阿豆腐讲绑上。豆腐一听嗱嗱声将条绳就绑上咗。由我同阿哑巴一人呢就绑住一条绳拖住嚟走，准备完成啦。三个人齐齐咁深吸咗一啖气，就潜入咗水下边最深嘅地方，随意咁揀一个方向就向前游。喺呢种情况底下，无论点样游都应该游得出去嘅，只系出口嘅方位可能系唔一样而已啫。但系呢个同我哋都冇咩关系，毕竟喺水底我哋都无法定位。细细咁谂埋，当初随腹入藏就系同所有嘅方式一样，怀住一颗想要施解飞升嘅心，点知道喺呢个过程中间就出咗错，真神就冇出窍，反而就系肉身从个皮囊嗰度捐咗出嚟，成为咗一具带有些许智慧嘅千年老古尸，被困咗喺呢个地宫入边。我哋嘅头顶仲系有环形雾道嘅，谂嚟亦都系机关嘅一种，里边嘅缕缕白骨八成八就系俾嗰具千年嘅老古尸所害嘅。至于嗰啲系咩人，咁唔使谂都知道啦。八成嘅就系喺呢个岛上边探险嘅人，呢条地下河一定就连通外界，一旦有人跌咗落水，运气唔好嘅话，遇上咗机关嘅开启，水流啊扰动，好容易就被吸入到嚟呢一个环形雾室，从而就变成咗呢个老古尸嘅点心啦。好在我哋嘅手电筒呢系防水，我同阿哑巴两个人腰上边啊绑住阿豆腐，手里边啊攞住手电筒，焗住一啖气啊系咁向前游。冇几耐就睇到前边忽然露出咗半截嘅楼梯。呢个时候一啖气都已经谷到差唔多啦，两个人喺水里面打咗个对视，嗱嗱声就向住水入边嘅嗰个石楼梯就游过去，顺住石梯向上游，冇几耐就出咗水面啦。豆腐抹咗抹面上啲水，好奇心重，呢个时候亦都冇忘记周围咁打量下。睇完之后佢又讲：，这个系咩地方呢？咦？嗰度有个坑喎、啊。只见喺呢个石梯嘅上边显然系一个平台。 四周围都被地下水围住，睇唔出系咩形状。我哋呢阵时就坐喺呢个平台嘅边缘嘅地方，而平台嘅正中间位置就有一个长方形嘅凹陷坑。我好奇心起，豆腐咁一讲，当即就揈一揈头上啲水珠，就向住嗰个凹陷地里面一睇，不由得嘅大吃一惊，讲：吓，系一具青铜角。所谓嘅角，就系指套喺棺材外边嘅保护层。最常见嘅咧有石角、木角之分，咁高级一啲嘅又有啲玉角啊、金角啊、青铜角。而青铜角呢就多见喺先秦以前，唔系猴王将相都唔用得，只见到眼前显然系一个青铜角，而且规格系非常之高。我心里面一喐，即刻就明白过嚟啦。睇个样，嗰口咁嘅红木大漆嘅扶桑金乌棺，原来应该就套喺呢个角入边，只系唔知道点解会随啲水啊飘咗出嚟。只见呢个角长呢大概8米，阔就6米，深就4米左紧，中间露出咗一个长方形嘅坑。呢一个坑应该就系摆棺材嘅地方啦。而周围就隔出咗好多规格唔一样嘅格仔，格仔里边渗晒水，喺水里边仲浸住一件一件嘅精美古物件。呢啲就系墓主人随棺而葬最珍贵嘅陪葬品。喺灯光嘅照耀之下，浸喺水入边的暗格，每一个格入边都摆放住精美嘅器具。首先映入眼嘅就系两个洁白通透嘅玉璧，时隔咗2000年啊，仍然都系通透无瑕。角里边仲有一把宝剑。呢把剑就系喺我先前睇到嘅壁画里面见过，正系徐福斩杀凶兽嘅时候所用嘅配剑。剑身啊古绝，由于喺水里面浸嘅时间太长，已经烂咗一大半嘅啦。跟住吸引我哋嘅就系放置喺角室顶部嘅一个木盒，方方正正，亦系一个青铜盒。一睇就知道是古时用来装大印的，想来里面肯定就是六合印无疑了吧。我心里面一起，我讲：哎呀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我之前所开的那个红漆扶桑金乌棺里面空空如也，原来以为六合印呢只是个传说啊。冇谂到，原来就真系摆放咗喺角室入边。经过咗求仙嘅一番生死，梗系唔能够白嚟一趟啦。我嗱嗱声啊，将嗰个盒从个水里边攞出嚟，撇咗阿哑巴一眼，睇到佢冇争夺咁嘅意思，咁都好。不过我啊觉得奇怪啊，这个衰佬如果系同扶桑人做事嘅话，点解会俾我攞呢个六合印呢？豆腐喺先前啊，仲系一副死狗咁嘅样，而家一睇到呢个宝贝，只眼啊即刻发晒光，对我讲：，唉，唔好就攞一个盒啊，再攞多啲啊！讲完，佢就喺个角室里边一扫，自己亦都算系有眼力啦。嗰啲烂到差唔多嘅嘢咧，就冇掂，拣咗几样好嘅就保存起上嚟。呢啲都系先秦嘅古物，随便攞一件啊，都系深水炸弹。豆腐啊，仲想攞多啲喎，我即刻阻止佢讲：大嘅唔好要，拣细嘅，攞两件。豆腐啊唔明啊，佢讲：吓，两件？如果唔系攞唔落嘅话，我想全部都攞走啊！徐福都俾我哋斩咗两半啦，又唔会嚟揾我哋算账嘅，唔攞真系白唔攞啊！我讲。你识个屁啊！呢啲都系国宝嚟嘅，以我哋而家嘅人物攞出去都烧唔到啦。有几大嘅头就戴几大顶帽，你冇咁大嘅能耐就唔好做咁大嘅买卖。而家去转手呢啲咁嘅神物，真系为时过早啊！等到以后我哋有实力啦，路子亦都阔咗啦，仲系有机会嘅。而家攞出去，搞唔好嘅话，真系会有杀身之祸嘅。 哑巴喺旁边听到，微微岌头，佢讲：你哋都唔算太蠢。豆腐一听完就拣咗两件细嘅物件，一个咧就系一只造型精巧嘅洞地油鲜奶，一个咧就系一件血红色嘅人俑挂符玉，小而且轻巧，造型啊精美，真系难得一件。将呢啲嘢收好咗之后，佢啊四周咁及一及，睇下有冇其他路要走。我哋三个人正打算继续落水，突然间就见到水底下边出现一个巨大嘅黑影，好似有条乜嘢大鱼要游上嚟。豆腐一惊，佢讲：喂，你睇下呢个影，好似系……佢都未讲完，我心里边一沉，因为嗰个影隐隐约约系长方形，唔通系嗰一副扶桑金乌人皮冠？呢一阵时，嗰样嘢已经浮出咗水面，我一睇呢一个唔系棺材又系乜啊？